藤田清野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待过，他没有固定的住所，要么住剧院，要么租个房子住上一小段时间，随身的物品衣服换了一遭又一遭，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只有那个布娃娃，叫婉芝的布娃娃。他并不大，高30多公分，身体细长，由乳白色麻布做成，没有细致的手指脚趾，也没有五官。那年藤田清野让通灵师将谢池的魂招了来，以他血为意封在了骨灰盒里，可他不想终日面对一个冰冷的木盒子，于是缝制了这样一个娃娃，为他做了一个新身体。藤田清野每天都会给布娃娃换上新衣服，为此他学会了设计和裁剪。他有2个大箱子，装满了做工精细的小衣服，有旗袍、洋裙、和服，最多的就是旗袍。他还是最喜欢谢池穿旗袍，无论去哪里，藤田清野都会带着他。他说这是他的未婚妻，正是他最爱的人。藤田清野的脑子其实很正常，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天赋异禀的剧作家，可一到谢池的问题上，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神经病。新剧在伦敦首演完美结束，藤田清野一直坐在远处的高三楼上俯瞰着观众与舞台。他的手边是一座圆形木桌，上面放着一瓶红酒和2只红酒杯。藤田清野提起酒杯看向圆桌那头倚靠在高椅上的布娃娃，笑着问他， 那要喝点吗？你不能喝，渴的话要等回家啊。 他兀自抿了口红酒，轻放杯子，文雅地坐着，半耷拉着双眸欣赏表演，良久又伸手将布娃娃抱至自己的怀里，情意绵绵地看他，柔声说，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灵感，等回去我讲给你听。 他抚摸着娃娃柔软的头发，这是从谢池的尸体上剪下来的两缕，被留作纪念后正好利用起来给他做了头发，发量绰绰有余，又长又厚。藤田清野每天都要为他梳很多次头，有时扎2个麻花辫，有时盘一团花发，有时用发带简单束在脑后。藤田清野托高娃娃，亲了口他的头顶，深嗅着头发的味道，陶醉的眯起眼，靠在柔软的椅背上，弯起唇角。 婉芝，你真香。 日本宣布投降那年，藤田清野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上，他没有半点伤心，他的身心已经脱离战争与过去，完全投入在与爱人的二人世界里。他留着父亲最不耻的半长发，总是披头散发，或扎着一个短短的小辫儿，偶尔还会故意留些整齐的胡子，配上一双忧郁的双眸，让这张帅气的面孔更显神秘。有女人接近他，也有男人，可无论对方是美是丑，是皎皎是平庸，是多金是穷困，他都不屑一顾。他带着他的布娃娃孤身过了25年，他没有任何欲望，甚至连女人的手指头都没再碰过一下。50岁那年，藤田清野重归日本，母亲早已故去，藤田美智于4年前患乳腺癌离世，从前的家也被卖掉了，他把宅子又买了回来。在东京不长的时间里，藤田清野想尽办法将自己的二战期间的所有战争信息全部抹掉，他不想让这自认为干干净净的一生留下任何污点，他只能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。除此以外，他还收养了个被丢弃的小男孩，取名高田之。他需要有一个可信的人来照顾自己的身后事。他给养子富裕的生活，教他多国语言，教他写作，逼迫他跟着通灵师学习巫术， 等小勇所成，才又带着他离开日本，远去北美。直到23年后，藤田青也得了老年痴呆症，记忆逐渐减退，才再次回到故土。他可以接受身患任何绝症痛苦而亡，却不能允许自己忘记他。于是他选择在谢池忌日的那天吞弹自杀，享年78岁。藤田青也死去的那一瞬间，封印灵魂的血力消失了。这些年谢池能听得到他与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可他既无法爆发，也难以逃脱。终于在这一刻重归自由，他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到自己祖国。大海常有迷踪失落的鬼魂飘过，在忧郁中如堕烟海，魂力尽失，终年游荡。谢池在界河流连数日，夜晚有海上恶灵吞噬孤魂残鬼，白天有磅礴骄阳如赤火灼身，后又有藤田青也四处寻他。不到4日，他便被抓了回去。藤田青也已成枯朽老叟，可谢池还是年轻时的貌美模样。重新看到他时，藤田青也激动得哽咽难明，半晌才掐着他的脖子怜爱地说： 万只，我的万只没有变，一点儿都没变。 藤田青也几乎时时刻刻看着他，可盯得再紧密也有疏忽的时候。谢池逃了无数次，可无数次都被抓了回来。他被封住53年，魂力消退，实在太虚弱了。可即便被抓回来100次、1000次、1000次，他也仍不放弃逃离。那是中国的中元节，鬼门大开，界河管辖松懈。谢池假意与藤田青也示好，趁其不意又跑了出去。他用尽全力冲向界河，在茫茫海域里奔向了中国地界。 万只 又追来了，远处几只游魂绕着一处孤岛盘旋，谢池躲到孤岛一边，听着回荡在四面八方的呼声。这些年为了压制他，藤田青也不惜食魂，他的力量太庞大，谢池尝试过反抗，可坚如卵击石，连同归于尽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不想再被抓回去了，哪怕魂飞魄散，消失在这无尽海域。